冒着寒风上街游行，却遭到了军警的镇压。当时由于师大附中的学生会还没有选出来，所以没有接到请愿游行的通知。当天下午，学校正好要举办每年一度的音乐会，李德伦他们来到礼堂，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全校同学。同学们听后群情激愤，马上起来退场，把音乐会冲散了。很快到了12月16号晋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日子，这天早晨，李德伦等同学在学校里商量着行动计划，同时派人出去联络。快到中午时，突然有几名外校的学生从南门跑进了师大附中，到小西院的卫生室去了。原来他们是在当天参加游行的学生，其中一个学生在游行时被警察打得头破血流。李德伦听到这一消息，马上跑去敲钟，召集同学们在操场集合，让接受过包扎后的同学介绍了游行的经过。而同学们在得知了游行仪式后高喊，我们也要参加。于是李德伦和师大附中的同学们一起投身到了1216示威游行的队伍中。当师大附中的游行队伍到达宣武门时，城门已经关闭了，城外人山人海，学生们进不了宣武门，便先在南城分段游行，然后准备去师范大学开会。游行的队伍浩浩荡荡，同学们举着标语横幅，唱着抗日救亡歌曲，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到了晚上，游行队伍走到了教场口时，忽然路灯一下子灭了，军警们拿着水龙大刀冲了过来，一下子把队伍冲散了。学生们边跑边挨打，李德伦也被打得头破血流。不过李德伦也在这场斗争中变得成熟和坚强起来，坚定了投身革命的信念。1936年春天，李德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青年抗日救国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主要负责组织学习小组。除了一起学习之外，小组成员还出墙报传播抗日救亡的消息。当时师大附中是北平中学里民先队员最多的学校，而李德伦所在的班级当中有 90% 的同学都参加了民先。他们班在学校春季运动会上表演了一个叠罗汉的节目，同学们出场时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跑到操场中央后把外衣一脱，每个同学都穿着绿背心，胸前是赫然醒目的大红五角星，短裤上也有两道红线，不禁令全场师生为之一振。那一年八月，李德伦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党员要学习党的文件，当时许多党的文件都是秘密传送，有些是藏在酱菜篓子里面带进来的。由于李德伦的大伯父李继春是个大汉奸，为此李德伦家反而成了最安全的地方。于是民先便把用来印文件的印刷机藏在了李德伦家里，李德伦也时常和同学们一起彻夜印刷革命刊物。有时民先开会也会在他家，大家佯装打麻将，其实就是在开会。这个过去往来繁杂的大宅门竟然成为了抗日青年和共产党人的秘密活动场所。李德伦家是回民，经常在位于西单的西来顺吃饭，一般都是先记账。于是李德伦便时常带着民先同学到这里，以吃饭作为幌子开会。结果一到月底结账，李德伦家大部分都是五少爷，也就是李德伦的账，把李德伦的父亲气得够呛。1937年初，李德伦积极参加到北平歌咏联合会当中，在青年学生当中教唱传播抗日歌曲和苏联革命歌曲。从此李德伦走上了一条既是革命战士又是艺术家的道路。 您刚刚听到的是129人物记第6集青年李德伦。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李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我是李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地缘相接，人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文化地标唐山抗震纪念碑第三空间综合体。唐山抗震纪念碑坐落于唐山市中心新华道以南纪念碑广场内，由四根相互独立的梯形便捷面钢筋混凝土碑柱组成。纪念碑主体上端造型有四个收缩口，犹如伸向天际的巨手，象征人定胜天。碑身四周有八幅花岗岩浮雕，象征着全国四面八方的支援。浮雕记述了地震灾害和唐山人民在全国支援下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英雄业绩。副碑位于主碑北侧33.5米处，用花岗岩石块以废墟形式砌成，表现唐山地震的历史事件。碑身正面镌刻碑文，记载地震时间、灾害以及抢险救灾、建设新唐山等内容。背面镌刻英文碑文。主碑和副碑建在一个大型台基座上，台基四面有四组台阶，踏步均为四段，每段七步，共28步，象征728这一难忘的时刻。唐山抗震纪念碑的碑文起草时，在唐山全市发动了征文活动，很快来自社会各界的积极投稿就如雪花一样飞来。这些稿件有的来自离退休的老干部，有的来自大专院校的教授和讲师，有的来自工矿企业，有的来自农村街道。唐山抗震重建聚集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纪念碑文的起草是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唐山抗震纪念碑是唐山人民在战胜灾难、重建家园中凝结成的抗震精神的象征，是一座城市战天斗地的精神图腾。第三空间综合体是唐山的新时代新地标。出生于唐山本地的设计师李新刚是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也是鸟巢的中方设计主持人。由他设计建造的第三空间位于唐山繁华的建设北路，于2011年竣工，集居住、办公、会所、商业、服务于一体，是一个向高空延伸的立体城市聚落。不同于我们平时所见的光滑平直的楼板设计，第三空间综合体的单元层层叠叠，呈现几何化的空间形态，设计构思新颖，外观结构独特，是唐山新时代建筑的代表之作，也是唐山人民创新精神的独特表现。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千年大计。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